要你没能压得找不出来，我第一时间送出关怀，热热带身陪你感慨，找回那片大自然，围着你抱紧你相信你，我觉得

守多年后我终于知道，再次相逢我在劫难逃，那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可那些回忆怎么见也见不着，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你的怀抱让我再也难逃。 声还在回荡，感情的迷惘多半狰狞的模样，一个人得累积多少疤，需要痛苦几次去挣扎，说深情原谅或不妥协不虚假，幸福才会到达，不承认还有伤让我倔强，管我爱我也偷溜刀枪， 贴近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安全话题是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哪些。今年六月是全国第16个安全生产月，主题确定为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在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关于2017年工作总体部署和重点工作任务中明确了安全生产的任务要求，尤其强调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那么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哪些呢？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意见明确了企业要落实五大主体责任，并建立起演化治理监督机制。企业是生产的主体，应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意见第二部分健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中第六条规定，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其中包括以下五条内容。一、企业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工作负全面责任，要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责任，建立健全自我约束、持续改进的内生机制。二、企业实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同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主要技术负责人负有安全生产技术决策和指挥权，强化部门安全生产职责，落实一岗双责。三、完善落实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及跨地区多层级和境外中资企业投资主体的安全生产责任。四、建立企业全过程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做到安全责任管理、投入培训和应急救援五到位。五、国有企业要发挥安全生产工作示范带头作用，自觉接受属地监管。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广大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企业作为安全生产的主体必须依法履行的法定职责，生产经营单位是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保证安全生产，生产经营单位是关键。企业要充分认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重要意义，切实担起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断交公告， 根据三河市人民政府工作安排，自2017年4月10日起，天津城建道桥有限公司将对马黄线一中路口至大桥庄段进行大修断交施工，断交日期从2017年4月10日起至2017年7月31日止，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三河市交通运输局、三河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断交公告，根据三河市人民政府工作安排，自2017年4月10日起，廊坊市恒通达道桥工程有限公司将对侯潭县公庄子至卢庄子桥段进行大修断交施工，断交日期从2017年4月10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止，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三河市交通运输局、三河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市法院把解决执行难问题作为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作为履职尽责的关键举措，以全员动起来、声势造起来、力量聚起来、拳头硬起来为总体要求，深入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飓风行动是解决执行难攻坚行动专项活动之一。市法院要求，一方面院长、主管副院长走上执行现场，亲自指挥协调办案，既发挥出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又展现打击老赖的决心；另一方面，执行干警全员出动，夜以继日，灵活运用子夜行动、凌晨出击、周末执行等手段，形成执行工作的高压态势，使案件执结率大幅提升。去年以来，共执结各类案件4840件。为营造强大的执行宣传声势，市法院多措并举，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式的执行严打声势，先后共出动宣传车85辆次，张贴执行公告8000余张，保证了执行政策的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市法院还积极加强互动协助，使社会整体力量聚起来，通过建立信息查控端口前移和集中快速查询机制，加强与各信息掌控机关的互动协助，实现了被执行人工商登记、银行存款及房产、车辆、证券等登记信息的及时查控。通过建立领导干部定向联系村街制度，加强与乡镇村街的沟通联络，聚拢了300多名了解社情民意的志愿者，及时为执行法官提供被执行人动向。声势造起来，还需要拳头硬起来，坚持因路进路、凡赖必路的原则。截至目前，市法院已录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286例，采取罚款、司法拘留等强制措施158人次，判处拒执罪案件1案1人，为79名农民工兑现工资116万元。特别是利用节日老赖回家的有利时机，开展集中执行的强大攻势，仅一个月时间就执结各类执行案件377件，执行到位标的款1.14亿元。为加强学校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监管，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饮食安全，市食药监局近日联合燕郊高新区社会发展局、综合执法局，在市第二中学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活动，并对校园周边餐饮单位、商店、流动摊贩进行食品安全专项联合整治。工作人员在校园内设置了宣传点，向全校师生发放宣传资料，讲解怎样辨别三无食品，如何识别生产日期、保质期，如何提高食品安全意识等，引导和劝诫学生不要购买三无食品。此外，市食药监局还联合燕郊高新区社会发展局、综合执法局，以校园周边餐饮单位、商店、流动摊贩为整治对象，对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隐患的食品经营单位加大监督检查，督促其认真整改。下一步，市食药监局将继续联合多部门开展执法行动，切实筑牢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防护墙。新环评法亮点解析，修改后的环评法弱化了项目环评的行政审批要求，有助于促使政府职能正确定位，提升行政管理效能，发挥宏观控制作用，强化了规划环评。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需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和审查意见的采纳情况作出说明，不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同时，新环评法规定，规划环评意见需作为项目环评的重要依据，且后续的